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三十章格洛普第117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弗雷德和乔治奔向自由的故事被复述了一遍又一遍。哈利断定他很快就会成为霍格沃茨的经典传奇。一星期内，就连那些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同学也隐约相信他们真的看见孪生兄弟骑着扫帚冲向乌姆里奇，朝他投掷了粪弹，然后才飞出门去的。弗雷德和乔治刚离开那段时间，大家纷纷说要模仿他们。哈利经常听见同学们说， 说实在的，有朝一日我真想跳上扫帚离开这个鬼地方。 或 再上一堂这样的课，我就去做维斯莱了。 弗雷德和乔治确保不让任何人很快忘记他们，比如他们没有留下指示，告诉别人怎么清除现在淤积在城堡东侧六楼走廊上的那些沼泽。人们看到乌姆里奇和费尔奇试了各种办法清除沼泽，都无济于事。最后，那片地方用绳子隔开了，费尔奇负责用平底船载同学们渡过沼泽去教室上课，他为此气得直咬牙。哈利相信，麦格和弗利维这样的教师有办法一眨眼间就把沼泽清除干净，但是他们的态度就像对待弗雷德和乔治的嗖嗖砰烟火时一样，似乎更愿意袖手旁观乌姆里奇的狼狈样。乌姆里奇办公室的门上有两个扫帚形状的大洞，那是弗雷德和乔治的两把横扫冲出去寻找主人时留下的。费尔奇给乌姆里奇的办公室新换了一扇门，并把哈利的火弩箭转移到地下教室。据说乌姆里奇还派了全副武装的巨怪保安在那里看守。然而他的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在弗雷德和乔治这两个榜样的感召下，许多同学都在竞争新进空缺的导弹大王的位置。虽然乌姆里奇的办公室换了新门，但不知是谁竟然把一个毛鼻子的秀秀塞了进去。秀秀到处寻找发亮的东西，很快就把屋子里翻得乱七八糟。乌姆里奇一进门，他就扑了上去，想把他粗短的手指上的那些戒指咬下来。粪蛋和臭蛋频频在走廊里爆炸，同学们开始流行在离开教室前给自己念一个泡头咒，确保能呼吸到新鲜空气，虽然头上反扣着一个金鱼缸的样子非常滑稽。费尔奇手里拿着马鞭在走廊里巡视，迫不及待地想抓到肇事者，可问题是现在肇事的人太多，他总是不知道该到哪边去找。调查行动组也想帮他，可是行动组成员身上不断发生一些怪事。斯莱特林魁地奇队的沃林顿被送进了医院，他得了一种可怕的皮肤病，看上去好像全身覆盖着一层玉米片。潘西帕金森第二天一直没来上课，因为他脑袋上长出了鹿角，这使赫敏暗自高兴。另外，人们这才开始弄清弗雷德和乔治在离开霍格沃茨前卖出了多少速效逃课糖。只要乌姆里奇一走进教室，那里的同学就会昏迷、呕吐、发起危险的高烧，或者两个鼻孔同时喷血。乌姆里奇愤怒而烦恼地尖声大叫，试图查出这些神秘症状的根源，但同学们一口咬定他们是患了乌姆里奇综合征。他接连关了四个班的禁闭，却没有弄清他们的秘密，最后只好作罢，允许那些流血、昏厥、大汗淋漓、呕吐不止的同学成群结队地离开他的教室。然而，就连那些使用速效逃课糖的同学，跟导弹大王皮皮鬼比起来，也是小巫见大巫。皮皮鬼似乎把弗雷德的临别嘱托牢记在了心里，他呱呱狂笑着在学校里飞来飞去，掀翻课桌，从黑板里窜出来，把雕像和花瓶全部推倒。有两次，他把洛丽斯夫人关在一套铠甲里面，洛丽斯夫人高声惨叫，才被气得发疯的管理员解救出来。皮皮鬼还把灯打碎，把蜡烛熄灭，在同学们头顶上抛接燃烧的火把，吓得他们惊慌尖叫。他还把一摞摞整整齐齐的羊皮纸丢进火里，火扔到窗外，把厕所的所有水龙头拔掉，弄得三楼发起了大水，并在吃早饭的时候把一袋狼蛛扔在礼堂中央。此外，每当他消停一会儿， 就会花上几个小时跟在乌姆里奇身后飘荡，他一开口说话就大声地呸他。 呸！ 除了费尔奇，教员们似乎谁也不出来帮他。而且在弗雷德和乔治离开一星期后，哈利亲眼看见麦格教授走过皮皮鬼身边，皮皮鬼正在起劲儿地拧松一个枝形水晶吊灯的螺丝。哈利可以发誓，他听见麦格教授几乎不动嘴唇地说： 你拧反了。 最可怕的是，蒙泰还没有从被关在厕所的惊吓中恢复过来，他仍然神志恍惚，思维混乱。一个星期二的早晨，人们看见他的父母大步流星地走在城堡前的车道上，看上去火冒三丈。 我们是不是应该出来说句话？ 赫敏用担忧的语气说。他把脸贴在魔咒课教室的窗户上，看见蒙泰夫妇大步走进了城堡。 叔叔，他是怎么回事？没准能帮助庞弗雷女士把他治好呢。 当然不用，他会好起来的。 罗恩漫不经心地说。 反正给乌姆里奇添了麻烦，不是吗？ 哈利用满意的口吻说。他和罗恩都用魔杖敲着需要施魔咒的茶杯。哈利的茶杯冒出了四条小短腿，却够不到桌面，只是徒劳地悬在半空中扭动。罗恩的茶杯长出了四条长长的细腿，十分吃力地把茶杯从桌上举了起来，颤颤巍巍地坚持了几秒钟，终于支撑不住，茶杯摔成了两半。 恢复如初， 赫敏赶紧说道，一挥魔杖把罗恩的茶杯修好了。 那倒是挺好，可是万一蒙泰的伤永远好不了呢？ 管他呢， 罗恩不耐烦地说。他的茶杯又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膝盖颤抖得特别厉害。 蒙泰就不应该试图给格兰芬多减去那么多分，不是吗？赫敏，如果你硬要替人操心，就操心操心我吧。 你？ 赫敏说。他那个茶杯迈动四条柳叶花纹的结实小腿，在桌面上快活地跑来跑去。他把它抓起来，重新放在自己面前。 我凭什么要替你操心啊？ 等妈妈的下一封信通过了乌姆里奇的审查程序。 罗恩气恼地说，用手扶着他的杯子，那些软弱的细腿正挣扎着支撑茶杯的重量。 我的麻烦可就大了，即使他再寄一封吼叫信来，我也不会感到意外。 可是 你等着吧，弗雷德和乔治离开都是我的错。 罗恩闷闷不乐地说。 他会说我应该把他们拦住，我应该抓住他们的扫帚尾巴死死不放什么的。没错，什么都是我的错。 他如果真的那么说就太不公平了，你根本就无能为力。但我相信他不会怪你的。我是说，如果他们真的在对角巷弄到了门面，那肯定是蓄谋已久的了。 没错，可是又一个问题来了，他们是怎么弄到门面的？ 罗恩说着用魔杖敲了一下茶杯，但敲得太重了，那四条腿又瘫软下去，茶杯躺在他面前抽搐。 有点可疑，是不是？他们需要有大把的金加龙才能在对角巷租到一个门面。妈妈肯定想知道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才弄到那么多金子的。 是啊是啊，我也想到了。 赫敏说，一边让自己的茶杯在哈利茶杯周围绕着圈小跑，而哈利茶杯的那几条短腿还是够不着桌面。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蒙顿格斯在怂恿他们贩卖赃物什么的。 没有， 哈利断然否认。 你怎么知道？ 罗恩和赫敏异口同声地问。 因为， 哈利迟疑着，但似乎终于到了该说实话的时候了。如果有人怀疑弗雷德和乔治犯了法，那么他再保持沉默就没有任何好处了。 因为他们是从我这里得到的金子，我把去年六月三强争霸赛的奖金给了他们。 一阵惊愕的沉默，赫敏的茶杯跑到桌子边缘，掉在地上摔碎了。 哈利，不会吧？ 他说。 没错，就是这样， 哈利倔强地说。 而且我不后悔，我不需要那些金子，他们用来开笑话店再合适不过了。 太棒了， 罗恩说，一副激动的样子。 这事都怪你，哈利，妈妈不会来责怪我了。我可以告诉他吗？ 可以，我想你最好告诉他。 哈利淡淡地说。 特别是 他可能以为他们在接受偷来的干锅什么的。